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净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肉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 7.6。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许梦安和李云坚母女二人在商场里偶遇梅一朵母女，这件事情让许梦安知道女儿跟她撒了谎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，当然不是女儿的问题，而是李林的问题。但是女儿这里许梦安是不能再继续追问下去了，因为女儿正是敏感的年纪，问多了反而会让她有压力。再看火车站内，见大明走了，兰香也没说什么，只告诉大平说他爸来了，让他把小树叫出来先见见面。大平平时稀里糊涂的，关键时候却比兰香清醒多了。 妈，也不急于这一时嘛。你爸说了，但凡你们俩是真心要一起过日子的，别的什么都好说啊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哎，我看你爸这回态度变了，挺好说话的。他还讲啊，眼下他手里有个大项目，等做好了我就不用再给人当保姆了，要请你们吃饭，这可是他亲口说的，是他自己赚的钱。呵，哼。 大平无话可说了，他的心里愤愤然，却知这一次是再躲不过的，横竖就当渡劫了。 妈，也别去什么餐馆吃饭了，我看要不这么吧，你看他来了，按理说是要去舅舅家走动走动的，可眼下舅妈怀着孩子去了倒不好，会打扰到他，不如我们买点菜去云间外婆家做顿大餐，这样一来我们一家子既坐到了一块，还顺便回请了许家这些人，云间外婆还给我和小树红包来着，回请一顿很应该啊，也别吃中饭了，你看这都几点了，哪还来得及，咱给安排晚饭吧，怎么样啊？ 大平慢条斯理地说着，听来极有道理。其实大平之所以这么说， 是他料定父亲当着许家一众人的面不敢造次，或许大平和母亲就能躲过一劫。 兰香听了大平这番话，很是欣慰。哎呦，你到底是长大了，比我考虑的周全。光买菜可不行啊，既然你爸来了，是第一次上人家家里做客，咱们再买点别的吧。 嗯，那就提一点保健品吧。 这你就不懂了，许家二老什么保健品没有，要咱买啊。送礼这件事啊，可是有门道的。熊熊爸爸跟我说过一嘴的，叫什么同一种类里选最好的。 妈，什么意思？ 哦，比如我们真的要送保健品，打个比方送人参好了，那就得买最好的人参，买的次了反不讨好，还遭人嫌弃。 那我们可买不起， 所以呀，我们就买水果好了，再贵的水果还能比人参贵吗？巷子口口头有家水果店，云街外婆办了会员卡的，全场九折，卡还在我这里呢。那里有进口的水果，礼盒装着的，拿得出手。 大平再不愿意跟母亲讨论这种问题了，就说道， 那就赶紧吧，咱们中午随便填下肚子，然后就去买菜。 哈，急什么呀，我总得先跟你爸商量一下的。 兰香说着晃着自己手里的手机。大平爸爸很快就同意了，兰香就把许家小院的地址告诉了他，又叮嘱他好好整理一下自己。 行，那我去理个发啊，再买一套衣服，买双鞋，那可不能给你丢人啊。就是这城里现在买什么东西啊，都要手机付款了，我只带了本存折，有钱都花不出去啊。这么着，你先给我微信上转那么2000块钱，回头我取了钱就给你5000啊。 哦，你现在连存折都有了。 哎呀，我不是说了吗，发了点小财，你不信还是怎么着啊？ 哎，信，我信，我信。 挂断的电话，兰香又是给大平爸爸转账，又是将许家小院的地址发给了他，手忙脚乱之余还没忘催促大平跟小树联系。大平在边上看着，心里堵得慌，恨不能把母亲的手机给砸了。 这顿饭呢，说起来是一家人聚聚回请许家，实际上嘛，还不是为了小树，这菜钱总得他出吧，他还什么都没干呢，就得了云街外婆一个大红包。 好好好，菜我们买，水果也我们买，绝对不让你亏一个子儿。不过我爸让你给他转钱，你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啊。 哎呦，我得先跟云街外婆说一声的，跟他打个招呼。哦，对了，得把静姐还有李玲一家子都叫上。 对女儿的话，兰香跟没听到似的。徐母这边接到了兰香的电话，自然是欣然应允的。客人都上门来了，哪有不接待的道理啊？ 许梦欣却皱着眉头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到时候别给自己找麻烦就是了。这都是哪门子的穷亲戚嘛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啊，虽然我没见过这个人，但是随随便便想想都知道，他绝对不是什么好人。 老贾在一旁笑着说， 哼，要说穷，还有人比咱们穷啊。哎，咱就别看不起别人了啊，只要他们别看不起咱，这就算是好的了。 哎，我说你倒是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拽啊，去换尿布去。 嗯。 李静根本不想跟大平爸爸这种人渣多说一句话，别说说话了，其实连面都不想见。无奈兰香在电话那头苦苦哀求，说今晚这顿饭关系到大平和小树的终身幸福，希望李静能去坐镇。其实兰香心里也没什么底，丈夫的态度虽然来了个360度的大变化，可是他的为人自个儿哪有不知的，要是有个2-3杯白酒灌下去，还不定会怎么样呢。兰香原是李家的远房亲戚，要是她男人真的在许家搞出什么事来，那么李家的脸面怎么挂得住呢？ 李静思来想去，只得拉着李林过去，两个人还联系了许梦安，让他逛完街带着云街直接到许家小院吃晚饭。又吃饭？昨天不是刚吃过吗？ 李林听妻子这么问，就回答说，哎呀，是兰香安排的，她男人不是来了吗，说是想回请咱们，连菜都买好了。 自从兰香到了许家二老那边，所有事情无不尽心力，属于他分内的工作他做得很好，不属于他分内的他也不推。这许梦欣一家搬过来时，兰香还跟许梦安表过态，说一定会帮许梦欣带孩子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妹妹坚持要辞掉刘婶时，许梦安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了。兰香和她丈夫要请客，不去就是不给面子，许梦安着实不忍心伤兰香的心，就答应了。 大平和小树陪着兰香去买菜，反正由小树掏钱，兰香竞选好的贵的，说什么这不但是他的脸面，也是为了给小树长脸。 哎呦，你爸最爱吃海鲜，像这种大螃蟹清蒸了最好，他平时在乡下可是吃不到的。 兰香碎碎念着，挑挑拣拣，挨个翻着螃蟹。一旁的大平提醒说，妈，咱是请许家人吃饭。 哼，你爸不得吃啊，他那么大的女儿都给出去了啊，你们连几只螃蟹都舍不得买 啊。买买买，都买几只，妈您尽管选啊，别光选爸爱吃的，也选点您爱吃的啊。 什么爸呀妈呀的，一切啊等吃过这顿饭再说。 哎，全听您的，全听您的。 大平知道这顿饭至少得吃他一台空气净化器，可能还不止，请云街外婆他们吃他是心甘情愿，但是请他爸，大平真是有一百一千个不愿意。三个人买了菜，又到巷口水果店选了几样进口水果，就这样大包小包的拎进了许家小院。 临吃饭的时候，大平爸爸到了，他春风满面进了门，手里也提着东西，是两盒子花花绿绿的点心。 人来就好了，怎么还提东西呀？兰香刚才已经买了好些水果呢。 老太太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啊，不知什么的。 大平的爸爸可谓焕然一新，别说兰香，连大平都吓了一跳。眼前这个男人哪还是那好吃懒做的样子，干净利落，头发清清爽爽，连胡子都刮了，除了新置办的衣服，还搭了双锃亮的皮鞋。那小树连忙上前，怯生生地叫了一声：“ 爸爸。” 大平爸爸打量着这个年轻人：“ 哼，你就是小树啊？”“ 是。”“ 哼，性子急了点啊，急着当爹，也急着认爹。” 小树的脖子根都红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周旋。 对小树，大平爸爸颇有些严肃，但对许家这些人，他却很是恭谦有礼。大平的爸爸进客厅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嚷嚷着要去许父房里看他，嘴里还说着早日康复之类的好话，满脸堆着笑。 许梦欣瞧着胡子拉碴的老贾，不讥笑。老贾知道妻子在笑什么，面有讪讪，又不好发作。 见许梦欣不愿意搭理兰香这一家子，老贾本想和他一起回房里躲躲，不料老贾这还没来得及抬脚呢，就被大平爸爸给拉住了。大平爸爸笑着说：“ 这是我小姨夫吧？那个，这是我们乡下的礼数啊，我们跟云街叫啊，云街叫你们什么，我们就叫你们什么啊，这准儿没错。” 说着，大平爸爸又极恭敬地对许梦欣说：“ 那这 一定是小姨了。 别，这都不挨着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就不陪你了，你自便。嗯。 许梦欣两口子出了客厅，老贾笑着说：“ 你看你，何必呢？” 我倒不是嫌弃他穷，他穷还是富，跟我有两毛钱关系吗？你没看他那张脸呐，每个毛孔都写着算计，巴巴的冲上来叫你小姨夫，叫我小姨，这是干什么呢？正经的事儿一件都不做，吃他老婆的，吃他女儿的，接下来还要吃他女婿的，这种吃白饭的烂骨头，我不爱搭理，看着就烦。许梦欣说完，才觉察到这话又让老贾多心了。 果然，老贾低了头，说：“ 是，我现在可不就是个吃白饭的烂骨头吗？” 哎呀，你又玻璃心了，我发现跟你说话越来越费劲儿了。 见妻子生了气，老贾只得收起碎得稀烂的玻璃心。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，是我不对。 知道就好，别人怎么看我们无所谓，但是我们自己得先看得起自己，对不？ 是是是，你说的对，全都对啊。 来了客人，许父自是亲自出来见的。他一进客厅，大平爸爸就忙不迭上去扶，熟络的就像是认识了大半辈子。 哎呦，见到您呐，我就放心了。 许父不明就里，随口应着。 啊！ 大平爸爸指指站在一边的拘谨的大平和小树。 那这两个是我的孩子啊，他们俩的事儿想来也是知道的啊，这愁得我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。 是呀，我也愁啊。 插什么嘴？ 大平爸爸横了兰香一眼，兰香赶紧噤声。 哎，你说这按说哈，这大平找到合意的人啊，我们也很高兴啊，但什么事情都应该讲个道理的，您是长辈，一看都是讲究人，好些礼数啊比我们这些小辈们都懂啊。我这正愁着没人好商量呢，这不遇着您了吗？所以说今天来这儿啊，我算是安心了，我得好好向您请教一下。 自打许父中风后，家里的那些大事小事渐渐也就无人再同他商量了，他也做好了退居二线的心理准备，偶尔有别扭，但基本上还是过得去的。这忽然遇到个人还拿他当回事儿，要向他请教，他能不开心吗？许父的声音渐渐洪亮起来。 嗯，李叔，要的要的。 有了许父这句话，大平爸爸便将大平是如何跟小树私定终身，而且还怀了身孕，大平又是如何跟家里闹翻，不顾一切跟着小树回了家，大平又是如何交唆大明偷户口本和钱，零零总总全都告诉了许父。接着大平爸爸的话锋一转，就转到了兰香的身上。 我料啊，这大平跟大明也没胆子拿家里的户口本啊，这肯定是兰香在背后出主意。我家兰香心太软啊，经不住大平他们哄骗，而且吧，这个女人啊眼皮子还特别浅，只看到眼巴前啊，看不到以后啊。哎呀，大平真的跟小树要领了结婚证，这名不正言不顺，你说在婆家还怎么做人呢？ 大平爸爸说的是情真意切，惹得徐母在一旁一个劲儿地擦眼泪。 你们不对。 这是许父看着大平和小树说的话，而且实在憋不住了。大平的爸爸接着又说： 哎呀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就一点，大平是我的女儿啊，为了培养她花的钱花的心血那都不用说了，说了也没意思，我就是想论论这个理儿啊。小伙子， 大平爸爸转对小树显得语重心长，小伙子，你娶谁家的女儿都得人家父母同意吧，啊，你别以为把我女儿的肚子搞大了，我的女儿就必须得嫁给你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不怕。爸，不，不，叔叔，这……小树这会儿显得很紧张，而且有点害怕了。叔叔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跟您商量商量的。老爷子，瞧见没？瞧见没？他要跟我商量，哎。大平的爸爸转对许父这般说着，许父的表情也有些凝重起来，说道： 结婚，结婚。是，老爷子，结婚是没错，这结婚也得有规矩啊，有礼数啊，不是说两个年轻人怎么高兴就怎么来的呀，是不是啊？嗯嗯嗯。 许父也连连点头。 哎呦，老爷子，哎呦，我说欣欣爸呀，这是人家家里的事儿，你就别吱声了啊。 大平的爸爸这时候站起来，连忙作揖： 老爷子，老太太，这确实是我们家的事儿啊，我也是没主意了才到了你们这儿，请你们给主持主持公道啊。我们一家人啊，在这儿人生地不熟，你们是大平表舅的老丈人丈母娘，那就是我们的长辈啊，你们要是不管，在这城里可就没人管了，也没人敢管了呀。 许父和许母面面相觑，许父张嘴想说话，被许母给拦了。许母对大平爸爸说：这样，你先坐下来，先听听孩子们的想法。一旁的兰香看了看小树：你倒是说呀。 那小树顿了顿，从外套的内衬口袋里掏出了两样东西，一样是户口本，另外一样是银行卡。他毕恭毕敬地递到了大平爸爸跟前： 叔叔，户口本在这儿，原封不动交还，什么时候您觉得合适了再把它给大平，我们俩再去领证。还有这张银行卡。 小树，不可以。 大平连声疾呼要去拦住小树。这还户口本是商量好的，可是银行卡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小树事先根本就没跟大平提过。小树给了大平一个坚定的眼神，继续对大平爸爸说： 这卡里有5万块钱，原本是我们俩开店用的，这5万里他有2万是我们家跟人借的，现在都给你，密码是大平身份证后6位。 哼，说的好像我是来向你们要钱似的。 大平爸爸说这话，顺手就接过了户口本和银行卡。 这算是彩礼吗？ 是，是彩礼。 说大平妈， 嗯， 之前我们说过的，彩礼是多少钱来着？ 这个，十几二十万吧。 你给我说清楚点。 20万。 对啊，20万，这是5万，还差15万呢、啊。怎么说啊？ 大平的爸爸盯着小树。小树抿了抿嘴唇： 您给我点时间，我能赚到的。 哼，空口无凭我可不敢信你啊。这么着，你给我打个借条。 许父听了这话一惊：这彩礼打借条，他活了大半辈子了，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孩子们确实是有些胡闹了，但是这当爹的嘴上说着不是为了钱，许父在一边瞧到现在，大平爸爸还不就是冲着钱来的吗？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，午夜拍案惊奇

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 拍案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。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大平在一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爸爸在这蛮不讲理，心里头有无数话想说。小树使劲拉着他，唯恐他冲动冒失。 兰香这才知道，大平爸爸是有备而来的，是憋着要出他心里那口气，也是一定要拿走小树的钱的。而且什么发了小财要请他们吃大餐，什么都有存款了，什么跟孩子们好好商量，这些全都是骗他的。兰香知道自己又一次上了他的当，跟自己之前上过的无数次当是一样的。 小树对大平爸爸说道：行，我这就给您打借条。 大平猛地甩开小树的手：你不欠他的，我也不欠他的，我们俩谁都不欠他的，为什么要给他打借条？ 这里没你说话的事儿。 大平的爸爸手里有了这张银行卡，瞬时就失去了耐心，露出了本来面目。 赶紧的，让他给我打欠条。他打了欠条，签字画押了，户口本你拿走，爱什么时候领证就什么时候领证去。 许父站了起来，拿着拐杖一个劲儿的捶地。 冷静点儿。 许母眼见要出事了，推了推凑在这里一边玩手机一边看热闹的熊熊：去把你爸叫来，快。 老贾和许梦欣很快就过来了，他们到的时候，大平正指着他爸的鼻子骂呢： 我连高三都没念完就出来打工了，赚的钱全都给了你，你要拿钱去做事也是好的，可是你做了什么啊？除了赌就是去外面胡搞，还有我妈跟我一样，每个月都给你打钱，稍微晚两天你就不乐意了。我们供弟弟读书那是应当的，弟弟还小，弟弟也应该读书，可是我们干嘛要供你呢？你有手有脚，我们干嘛要供你呢？什么彩礼，你不过是想拿了钱自己去享受，继续的好吃懒做，继续花天酒地罢了。 许梦欣听了这些话气得牙齿痒痒。大平爸爸一时词穷，也伸手指着大平的鼻子骂： 你胡说。 我胡说？妈，你给大家看看啊。 大平去扯兰香的衣领： 你这脖子上去年春节被他用烟头烫伤的那针疤还在，你快给大家看看，你看看呀。 大平爸爸听了这话抬腿就要走，却被老贾给拦住了。老贾没什么好脸色，急什么呀，把话说清楚再走。 兰香捂着脖子，哎呦，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，大平你别乱讲啊。妈，你能不能争点气啊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求你了。 大平说完直接就跪在了兰香的面前，咚咚磕头， 我求你了。 徐母赶紧扶起了大平， 孩子啊，我们不哭，别哭啊。 那许梦欣走到了兰香跟前，掰开她的手，一把扯开了她的衣领，果然如大平所说，兰香的锁骨上方竟被烫了一排的伤疤，整整一排，密密麻麻，少说也有十几个。 人渣，报警，马上报警抓他。 许梦欣跺着脚在嚷嚷，许父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内心的情绪已不是愤怒能够表达的。他是真没想到，兰香的男人居然是这种人。大平爸爸见状，推开老贾拦在他眼前的手臂就要溜，大平扑了过去，一把抱住了他的腿。 把银汤汤还给我们，把钱还给我们，我和小叔的店还没开张，不能就这样，不能。 我去你的。 老贾刚要拉开他们，大平爸爸便一脚把女儿踹倒在地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只有小树，他像离弦的箭一般冲了上去，跟大平爸爸扭打在了一起。 许梦安和李云街到许家小院的时候，李静和李林也才到不久。李云街高兴地冲进屋子，却发现大人们的神色都有些凝重。 熊熊，我妈给你买了新衣服，你那个熊熊呢？ 外婆摆了摆手， 他在自己房间呢，你去找吧。 好吧。 等李云街走了，徐母才把之前发生的事告诉了徐梦安。 哎呀，你爸气得够呛啊，我怕他有个闪失让他进屋躺着了，老家给报的警，大平爸爸还有小树啊都被派出所的人带走了。哎呦， 大平呢？还有兰香、欣欣、老贾他们呢？他们人在哪儿？ 徐母没说话，李静看了许梦安一眼， 都在医院。 许梦安有种不好的预感， 大平他…… 李静是攥紧了拳头的， 孩子没了，要不是那个人渣在派出所，我非打死他不可。 哎呀，静姐，我得去趟医院。 一旁的徐母连忙摇头， 好了，你就别添乱了，你看看自己是什么情况，自己不知道吗？挺着个大肚子你去什么医院呢？ 亲家母说的对，孟安啊，你就别去了，我跟李林去一趟啊。 李静说完拿着包拽着李林就走了。 医院里，大平病房的外面，兰香先是哭天抢地，哭着哭着大概是哭不动了，就靠着墙根坐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许梦安犹豫了很久才走过去，蹲在兰香的身边。 兰香姐，大平还年轻，孩子还会有的，你别太难过啊。 你说他怎么下得去手？那可是他的女儿，亲生女儿啊！我满以为他会改的，这些年我就一直在等他改。我想啊，只要我好好对他，我什么都听他的，他会改的。 那个人渣，以后你就别跟他过就是了。 兰香姐，我说句心里话，你早就不该跟他过了，他配不上你。既配不上你，也配不上拥有大平这么好的女儿。往后啊，你们就让她自生自灭吧，啊！ 兰香点了点头。 嗯，我彻底死心了，这一回呀，真的死心了。我要是还那么糊涂，大平第一个跟我过不去啊。我要他们姐弟俩，我得学着做个明白人呢。 一旁的许梦欣忙说， 你什么都别怕，有我们在，老贾说了，那个人渣要是还敢来，来一次打一次。 欣欣呐，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。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，让我过来照顾你爸，其实活啊也没见得比以前多，但你们还是给我加了工资。这一回你姐呀又给我加了一次，让我帮着照顾熊熊和小西瓜。其实这都不用他说，不管你们是不是拿我当自家人，我是早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啊。 许梦欣看着兰香的脖子问他， 还疼吗？不疼，比起大平现在吃的苦头，我这不算什么。咱都是当妈的，孩子没了才是最疼的。要是我不给他爸打电话就好了，我应该听他的话，躲着他爸爸的。都是我不好啊，我害了大平啊。 李静和李林来到医院之后，两个人一直在安慰兰香，他们几个说着家乡话，许梦欣听得半懂不懂，也插不进嘴，就陪着老贾去给大平办住院手续。对生过两个孩子的许梦欣来说，妇产科本是个熟悉的地方，可是以往她来这里，她的身份是孕产妇，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。她的眼里没有别的人，也没有别的事，只有她自己。这一次看着来来往往的孕产妇和家属，许梦欣有了不一样的体会。她说不上那是什么，只觉得有些恍若隔世。 办完手续，老贾给许梦欣接了杯热水，两个人坐在候诊处休息。许梦欣喝了一口水，要还是以前就好了，要还是以前，我要给大平开一家店，不卖包子和豆浆，卖点别的。总之啊，我可以让他不用那么辛苦。 哎呀，你们姐俩心眼都好。 心眼好有什么用？还得有本事。 你不用有本事，我有就行了。相信我，我会再好起来的。 你的是你的，我的是我的，我也得有。 老贾，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好些事儿。 哎呀，别傻了，你要什么都明白了还要我干什么呀？ 笑着老贾从怀里掏出了张银行卡。给，这是小叔的，我给抢了回来，你拿给大平吧。 许梦欣接过来晃着这张卡。能相信吗？5万，为了5万他连自己的女儿都伤害。 哼，那就不是个人。 5万也就够我以前买一两个包，在大平这儿却是一条人命啊。老贾，我不懂我以前为什么要作，我有什么可作的？我住着大房子，出入是豪车，有个好老公，还儿女双全，你说我到底有什么好作的？ 哎，欣欣，你不作啊，真的，我就喜欢你那样。 瞎说。 许梦欣依偎进老贾怀里。 老贾，你一定可讨厌我了吧？ 怎么可能啊， 知道吗，欣欣，我要跟你离婚，你说你不愿意，就咱俩看歌舞剧那个晚上，我真的可感动了。那晚我就想啊，就是豁出我这条命去，我也要让你重新过上以前的生活啊，不要比以前更好。 咱俩还没散就好。 兰香和大平买的那些菜还堆在许家小院厨房，网兜里十几只大螃蟹正张牙舞爪。 徐梦安没动这些，只做了几样简单的菜，跟徐母他们几个胡乱对付了一顿。 许梦欣和老贾还在医院，小西瓜大概是想妈妈了，一直在哭。徐母陪着许父，生怕他气出个什么来，寸步不敢离开。许梦安便承担起了照顾小西瓜的重任。许梦安一会儿给小西瓜泡奶粉，一会儿给小西瓜换尿布的，看得李云杰眼花缭乱。 云杰啊，把湿纸巾给我递来，对了，还有痱子粉啊。哎呦，你看你小姨也太粗心了，小西瓜的屁股都红成什么样了。小西瓜扭动着，一点都不配合，只是哇哇大哭。啊，小孩还真是麻烦哈。云杰，你哄哄他嘛。 怎么哄？ 算了，云杰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 老妈笑着抱着小西瓜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但是许梦安挺着大肚子，看起来还是有些费劲儿的。 妈，那个我可以抱他吗？ 可以啊，来。许梦安轻轻地把小西瓜放在李云杰怀里，这只手托着他点儿，对，别说，还挺有姐姐的样子。 我本来就是姐姐。 那云杰啊，你以后也会照顾我们小葡萄吗？ 要是葡萄是女孩，我就会，我不喜欢弟弟。 可是，那可说不准呐。 啊，妈，小西瓜笑了。 小西瓜果然止住了哭声，正冲着李云杰笑。婴儿的笑容总是这么天真无邪，小西瓜这么一笑，好像这个家里之前发生的所有不快乐就都烟消云散了。 哟，云杰都会抱妹妹了，让我看看。不错，是那么回事啊。 许梦欣进得门来，李云杰被夸赞也是很得意。 我要抱给外婆看一下。 去吧，云杰，小心着点啊。 等李云杰出了门，许梦欣把房门关上了。 欣欣啊，大平怎么样了？ 哎，孩子都成型了，就这么没了。 他哭，兰香姐也哭， 惹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 大平还年轻，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。 是，大姐，我也这么劝他们。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。 说着话，许梦欣挨着许梦安坐下。 我不是说了吗？以后你们的事儿我都不管了。大姐，真不管了？ 嗯，真不管。 我不信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应该好好打算一下了。生活还得过下去，不能逃避，对吧？ 放心吧。欣欣啊，我相信老贾能扛过去的。 不，不能让他一个人扛。 听许梦欣这么说，许梦安一愣。 大姐，你那么喜欢工作，想来工作也是有趣的吧？我想找份工作。 欣欣啊，你在家里照顾好两个孩子，这就是你的工作。 大姐，要是以前没问题，我会安心在家，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两个人赚钱总比一个人要好一些吧。只是我从来没上过班，暂时也想不出自己能够干什么。不过孩子的事我是考虑过的，爸爸的身体现在没什么问题，基本生活是能够自理的。回头我跟妈商量商量，让兰香把主要精力放在照顾小西瓜上，兰香的工资我来出。至于熊熊，他都上小学了，主要是每天的接送，这个我和老贾可以轮着来。 妹妹的话一点都不像开玩笑。许梦安半是高兴半是忧虑。欣欣啊，虽是这么说，你要是真去上班了，回到家里也没法闲着，孩子们的事该你管还是逃不了的呀。 嗯，我知道大姐，反正我想试试看，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嘛。老贾要找出路，我也得找。 那你想做什么呢？ 我好歹也是正规大学美术专业毕业的， 回头我问问那些同学吧。 行，不过呢，欣欣，兰香的工资我这边给，你别为这个犯愁了。 许梦安说着拿出手机， 我呢再给你转点钱，不多，先把眼下你们一家人的生计解决一下。 哟，大姐又要救济我了。 如果你真的想走出家门，走进社会，那么要学会接受别人的帮助，它其实也是一项技能。钱我能给你记着，等你有了如数还我就好了。 听许梦安这样说，许梦欣靠在姐姐肩膀上说， 还不清的，我欠爸妈的，欠你的，太多太多了。 欣欣啊，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，就是对爸妈最好的报答，是吧？ 老贾在厨房里洗螃蟹，他觉着就这么放着太可惜了，横竖蒸了给大家当个夜宵也好啊。正洗着呢，姐夫李林进来了。 姐夫，你别在这待着啊，这里脏，你看这地上全是水，小心滑啊。 李林抓过一只螃蟹， 这玩意儿还得洗啊。 是啊，得用牙刷刷呢。 哎呦， 李林的手被螃蟹腿给夹了一下。 我说老贾，这怎么刷呀？这 老贾笑着夺过李林手里的螃蟹。 姐夫，你就别管了，等着吃就行了啊。那什么，你先别刷了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姐夫，怎么了？神神秘秘的，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我姐事儿了？ 瞎说。 你回头啊，把你银行卡号发过一个，我给你转点钱过去，不多，你先周转一下啊。 老贾听了这话，惊得手里的牙刷都掉了。李林笑着继续说， 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至于吗你？ 姐夫，你要借钱给我啊？ 啊，你姐跟我说过了，她会给欣欣一笔生活费，但是给欣欣是她的心意，至于我，跟你说啊，这可是我的私房钱，给你了你可不要往外说啊，包括对欣欣那都得保密，你只管自己拿去周转就是啊。 姐夫，你居然还有私房钱呢？ 这话说的，这么些年了也就藏了这么点儿，小十万吧，你看得上看不上呢，我就只有这些了。 不行，我不要。 懂了，你这是嫌少。 不是不是，姐夫，这可不是啊。 行了老贾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啊，往常是不太管事的，这家长里短的想起来就头大，可说到底只要还是一家人，好些个事我也就不能不管。给你这个钱说起来是帮你，其实也是我宽慰自己的方式，别让我内疚了啊，赶紧的把卡号发我。 姐夫， 行了啊，以后等你发达了你也可以接济我嘛。哎，注意保密，明白。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马笑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走远了，在命运广场中央。

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